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进行举办。本届京交会聚焦服务业扩大开放、服务贸易创新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最新趋势，推动境内外的服务领域大对接、大洽谈以及大融合。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财政部近日公布了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有关问题的通知。在不影响保险待遇的前提下，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失业保险总费率在前两年下调的基础上再度下调，各省份也将会统一降至1%，期限执行到2018年4月30日。 Thank you.

Let's do it.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双鞋带上宁静激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活动，弄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呼吸到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身后有摆开，跟上梦的节拍，蹦蹦鞋子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 到底要不要 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弄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倾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又摆开，重要的是现在， 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滑每一跌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穿上鞋就舞动，弄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舞跳舞，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要摆开，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好音乐听经典，我是周周，每天一首经典歌曲推荐。今天想要推荐给你的是王菲的《百年孤寂》。记得曾经在拜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即使以为自己的感情已经干涸到无法给予，但总有这么一个时刻，一样东西能够拨动心灵最深处的弦。我们毕竟不是生来就要享受孤独的。”一直都有人说人生是一个孤独的旅程，而我却觉得就算孤独也应该在这一种情绪当中更加珍惜和享受爱与被爱的过程。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到王菲的《百年孤寂》。 人是假的。

方没有终点，奋斗永不停息。 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 on this lonely feet the way it may seemWe are not quite meant to be, but the angel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没有你我怎么办？这是九旬老人给重病的老伴儿写的一封情书。我们新婚一样走过了60多个春秋，老伴坚强，我们依然会携手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情书虽然只有500多个字，但是这却是90岁的老人唐俊文写给老伴最真挚的话。九旬老人的病房情书感动了很多人，而我想最好的承诺应该是且以深情共白头。

欢破碎纸的梦。霓虹灯已光，手里花吐香，沿途不作声，心跳声最响，彷徨的眼睛只看到有你的方向。我太紧张，从未为了一个人这么放，怕在最后我没你再彷徨，然后结果跟我回忆分享，这刻

long and lasting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算爱是漫长，求天放慢未老。 曾离

处躲藏，我那似曾相识的反应，何时才能激起约定，在我温柔的心口靠